独孤月在饱餐一顿之后，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。 哎呀，撑死了。哎，居然还有块巧克力蛋糕，真是意外之喜啊。不过现在吃不下了，还是留到明天早上再吃吧。我要省着点吃。 独孤月走回自己的宿舍，脱下航天服进入了睡眠。然而，在摄像机和独孤月都没有发现的角落，有个身影渐渐靠近那块巧克力蛋糕，然后咬了一口。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赵石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东漫漫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月球基地的构造大概分为三块，最内圈相对密集的区域就是居住区域，也就是那些研究人员的个人空间和宿舍。居住区域外面一圈则是公共区域，里面设有福利设施、餐厅以及资源保管设施。据观察到目前为止，它充分发挥着自己的作用，还没有出过什么问题。最外圈是研究区域，也就是工作区域，这里是采集月球资源的区域，同时也运行了很多专业的机器设备。虽然在不远处设有导弹发射台和太阳能发电设备，但是根据总部的观察，独孤月的活动范围大致可以分为个人区域和公共区域，去工作区域的概率几乎为零。在月球上，独孤月又开始了新的一天，起床洗漱。在宇宙中刷牙的方式很特别，要把刷牙的水咽下去。 还是不太习惯这样啊。 毕竟在宇宙中可以扔垃圾的地方很有限，要尽量减少垃圾的产生才能继续生存下去。虽然水的储存量很充足，但这些水最好用来饮用，所以独孤月想洗澡的时候呢，也只是尽量用毛巾擦一下身体就好了。 氧气浴已完毕，您可以进去了。 所有公用室的密码都是47321。 密码输入错误一次， 这是输错密码时会出现的旋律，独孤月很喜欢这个旋律，所以会故意输错两次。这是独孤月每天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，一天差不多玩10次。因为这里没有音乐，想听到音乐的机会只有自己唱或者玩密码锁。 密码输入错误两次， 不过第三次不可以输错，如果三次都输错，所有公用室的密码都会被重置。独孤月并不知道处理的办法。 密码正确。 这是垃圾车后退的时候发出的声音。好怀念呢。 乐观的独孤月又开始了新的一天，他为自己的漫画又画了一个新人物。 这个绝了。 闲暇之余，他还为自己绘制了一副棋盘，并捡来月球上的碎石雕刻成棋子。 声音不对。我要的就是这种声音。 OK， 今天就坐到这儿吧。 独孤月来到公共区域，根据菜谱拿取今天的食物，三个鸡蛋，半块熟土豆，1/6个洋葱，火腿、培根、奶酪、盐、胡椒、黄油、食用油、面包、柠檬等，给自己烹制了复杂的一餐。 正当独孤月享用美食时，突然想到了昨晚被他特意留下的那块巧克力蛋糕。想到这里，独孤月立刻放下饭，换上航天服，飞奔出门，准备享用那块巧克力蛋糕，却突然发现蛋糕竟然被咬了一口。 什么情况？难道是那个贪吃的我趁着睡觉的时候吃的？不会的，这不可能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航天服和门锁密码又怎么解释呢？回想一下，难道真的是我吃的？哎，是我吃的吗？ 不是我呀，对不对？ 没错啊，昨天我明明把蛋糕放在这儿，打算今天起来之后再吃的。什么鬼？难道这里除了我还有其他人？ 一想到这里可能还有别的生物，独孤月立刻跑回宿舍，想了想，安慰自己道： 首先这里很安全，因为宿舍是完全封闭的空间。不，这可不一定啊。 想到这儿，独孤月立刻将宿舍里所有的桌椅杂物都堆到了门口，这才安心躺下。 哎，搞定，这样就放心多了。先睡吧，醒来再说。 黑暗中，独孤月突然睁开了眼睛，隐隐约约看到了门口有一个黑色的人影。 他是怎么进来的？我可是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啊！ 难道我刚刚睡过去了？ 我明明只是闭了一下眼睛而已啊！怎么办？是什么东西啊？危险！有危险！ 独孤月一跃而起，抄起床边的棋盘，狠狠向门口的人影砸过去。 你这个混蛋！ 随着独孤月的呼喊，屋内的声控灯亮起，门口的人影竟然是独孤月刚刚堆积在门口的桌椅。此刻虽然没有别人在场，但独孤月依然觉得有些丢人，于是假装做起了伸展运动。 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 嘿。这时独孤月的肚子叫了起来，在屋内躲了一天的他不得不面对这个重要的问题，他需要出门拿取食物和水，那就势必有可能遇到那个咬了一口巧克力蛋糕的生物。 战略很简单，那就是速战速决。 水和食物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，为了在宿舍多撑一段时间，他需要尽快拿到足够的食物和水。虽然那个悲观的独孤月说道干脆死了算了，但此刻乐观的独孤月还是占了上风。 速度就是关键。 独孤月穿上航天服，快速走到公共区域门口，熟练地输错密码，听着那段旋律。 密码输入错误一次。 啊，不对，要速战速决啊，白痴！ 密码正确。 独孤月快步走进屋内，直奔目标，拿了一大桶水和大块的面饼，又以最快的速度跑回了宿舍内。 哦 ，OK， 搞定了，这些够我撑一个星期了。 独孤月将巨大的面饼掰开，里面竟然还有一张小小的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祝你好运。” 不知道是哪个混蛋做的千余饼，真想让他去死啊！ 哼，如果他已经死了，那就再死一次好了。 此时，独孤月又想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。 话说，食物固然重要，但对我来说，现在最需要的不应该是武器吗？ 独孤月突然福至心灵。他想起之前听别人提起过的 D687S0D101 发射型碎岩机，虽然月球的重力比地球小，但在经年累月的积累后， 这里已经形成了坚硬的月球底盘。因此，科学家们就研制了破坏月球表面用的炸弹发射机，它的威力足以贯穿一米厚度的月球岩石。虽然威力巨大，但因为是用轻巧的金属材料制造而成，同时月球重力又小，所以一个成年男子就可以轻松地抬走它。它还有一个名字， AKA 巨炮。独孤月斗志满满，将 AKA 巨炮搬回了宿舍，却发现由于体型太过庞大，几乎占满了他整个宿舍。 哎，好大呀。 渴了。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好了。 独孤月全副武装，开着移动小车来到了一处开阔的地方。 嗯，就选这儿吧，挺好的，有利于观察周围的情况，一旦发现异常就可以立马启动车子开溜。嗯，就这样。 然而刚高兴了没两秒，独孤月又醒悟过来。 好像不对呀，朕才是这儿的皇帝，干嘛要因为他牵出我的寝宫呢？不不不，我在胡说些什么呀，目前明哲保身才是最重要的，不然会挂的呀。嗯，先观察清楚情况再说。 独孤月陷入沉思，首先要确定对方是人是鬼，是男是女，是谁，在哪里，至少要掌握他的位置。 嗯，我要好好想想。 哎嘿，想到了，可以利用灯光。 直觉告诉独孤月，那家伙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公共区域，但公共区域很大，没办法准确地锁定他的位置，可是又不能挨个地搜每片区域，因为这样太危险了，毕竟还不知道对方是人是鬼，说不定对方身上还携带着武器。于是独孤月决定第一步先关掉公共区域的所有电闸。但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，公共区域的每个空间都设有备用发电机。 那家伙肯定会启动备用发电机的，否则他将寸步难行。 第二步，关掉电闸之后，独孤月将会开车以顺时针方向围着公共区域打转并监视，因为车里比较安全。 公共区域的每个单独空间都至少有一个窗户，所以有灯光的地方就是那家伙的所在地。 至于第三步， 暂时还没有想到，等想到再说吧。 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